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点什么内容呢？今天呢，我们来说点积极的内容吧。都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士啊，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汪博士。坐在我身边的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刘莎好，大家好。哎呦，然后你刚才说这个依然是我，你是怎么已经心烦了吗？ 我是特别期待你。好了，刚才呢我说了啊，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积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大家了解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两本书的内容的话，您的人生就能够活得，应该讲怎么叫怎么说呢，就是更机智，而且特别井井有条。就是说呢，您该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然后呢想要干什么的话，就能够把您想要干的这事干得特别好。也不知道看完这两本书是不是这么管用。 你已经把广告做出去了，我必须把这个内容说成和你广告相匹配，不然咱就成虚假宣传了。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两本书真的是特别有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本书先把名字说一下吧，他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书呢叫《忘却力》，另外一本书呢叫《知性力》。这两本书这销量啊都特别特别多，我真的不能做广告，我就告诉大家销量特别高，而且是畅销好几十年的两本书，是这样吧，汪冰汪博士？ 这个好几十年前是不是畅销，我作证不了，太年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啊，开玩笑。 所以要是说今天大家听完了汪博士介绍吧，觉得这书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么好的话，那就是汪博士你自己掂量掂量问题出在哪儿吧。 但是这两本书确实有畅销书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读好上手，书的开本也比一般的书要小一点，所以是很轻便的。这其中的有一本书我当时是出差的时候装在包里的，我就觉得当时挑一本什么书带走呢，想挑一本看上去吧比较有质感的，因为它是个精装书，对吧？第二个呢比较轻便好拿，第三个呢阅读起来压力不大，因为你知道坐高铁的时候嘛，你比较逛，你不可能很长时间一直盯着书看，可能你就是翻两页翻两页放下，对，还能读。 我发现啊，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想法真不太一样。昨天的时候呀，我正好参加了一个分享会，大家是怎么评价这畅销书呢？说今年就是你要和影视剧沾边的话，那你就是畅销书。而且有不少朋友其实对精装书啊，你看这一点汪博士你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精装书吧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沏上一杯特别好的茶，或者说摆上一杯葡萄酒什么的，然后在一个这个有阳光的午后，然后呢捧上一本精装书，然后但是外出的时候人家经常会带那种简装书，因为这硬皮儿它占行李箱的位置，而且如果你揣身上它也硌得慌呀。 但是说明我有90后的心态，我带精装书不是给自己看的， 你给别人看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开个玩笑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呢都对精装书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就会觉得摸起来很有质感。小时候都是一些名著级的书啊，当时才会出精装版，所以我就天生的对精装有一种感觉，就是凡是精装的书啊，一般来讲它的内容都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流行的书很少做成精装的版本。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汪博士咱们俩还真是挺有相同之处的。我记得 千万别说我们是同龄人，我是90后好不好。 我也不能说我零零后的呀，否则不符合劳动法。哎，我印象当中啊，我自己看书的时候，我买过精装书的版本，都是先看了简装书，觉得这书特别特别值得收藏，哎，我就去买精装书，就跟看那个看片一样，有的时候就觉得有的片特别好，就去买那种精装版本的。啊，还真是哎。好了，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大家的想法，还有我和汪冰博士想法之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两本书《忘却力》和《知性力》。汪博士，还是那老话，有的朋友可能看过了这两本书，有的朋友没看过。咱们从哪本书开始讲起？不论您讲哪一本书，都先要把这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先。 先讲《忘却力》吧，因为我太喜欢《忘却力》这本书了。 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术。 对，为什么喜欢《忘却力》呢？因为我是个记性特别差的人，就是我比如说要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什么的话，我一定要在前一天甚至上节目前还要再反复的看，因为我怕记不住我要讲的东西。 咱们是开卷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书的，从来没说把书就给您没收了，一上节目不让您看一眼呀。 但可是咱们来不及翻呢，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提起速度显然比翻书要更快啊，特别是流沙反应这么快，我经常觉得他问完问题我要再翻书，妈呀，这下了节目才能找到那答案，所以我就想把它记在脑子里尽可能的。但是这个 汪博士给我提意见，稿子没给您准备全是吧？我听出来了， 要把问什么都告诉我，当然别让听众听出来啊，这很重要，这样显得我够机智。 好吧好吧，咱们就从这忘却力开始说啊。说到这书里的忘却力吧，和我们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喜欢较真或者说钻牛角尖，说是忘却力，说你要都忘光了的话就不用整理了，难道忘光了然后重新输入新的内容就是先忘后记的思考整理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书里面怎么说的呢？ 其实书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忘却是一种大脑的整理过程，忘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而留下所谓真正重要的，忘掉一些现象而留下你对这些知识的思考啊。书中有一个段落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他说现代的人呢已经成了一种积攒狂人，我们购物会积攒很多东西，知识也会积攒很多东西，但现在自从有了搜索引擎以后，你会发现积攒知识这件事儿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一个珍贵的品质了，因为你可以迅速搜集到很多的知识。 对呀、 啊， 我开十个 Google 再开十个百度，然后我这二十个页面我能找好多东西。 对，他说那你和机器相比，你的更核心的竞争力在哪儿？ 就是我啊，能开同时开这么多页面啊，我这要找什么呀？ 你能用机器，你能把机器的结果分析思考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他就说通过忘却的方式把知识整理成规律，把现象整理成本质，那你可能就在读书过程中真正做到咱们小时候说的那个叫把书读薄了，对不对？读到这个之后，哎呀，我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看完现象看完故事从来记不住，我要给别人讲故事我要先温习，比如我在讲座给大家讲一个典故讲一个故事，我基本上课前每次都要重新讲重新看一遍啊，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忘记，而且有的时候我会使用幻灯片的备注功能，它下面是有那个故事提示的。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这么棒，原来我的境界已经超越现象和故事直击本质了，立马疗愈了。 哎，汪博士刚才讲这道理吧都特别对，但是呢有一个现实汪博士可能忽略了，现在人工智能这有多发达呀，我相信等到再过不了那么几十年吧，可能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有生之年以后，我们只需要在脑后直接插一个芯片接口就整个把书的内容都输进去了，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还是得先学习一下忘却力。 对，而且你刚才讲了人工智能对不对？人工智能它可以做很多智能的运算和应用，但是啊，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的智慧，比如说忘却这件事儿，其实人工智能往往做不到忘记。 怎么都删除了？ 对，你可以删除它，但是它怎么去删除？它怎么去忘记？这个事儿，人和机器区别在哪儿呢？这书里讲到了一段话啊。刚才流沙问这问题时，我在想，赶快翻书，找找，因为我已经忘记了。 这不是明明我给你找好的稿子吗？你照着稿子念，你还说是在翻书？ 这稿上有这问题吗？一定要观众澄清，我是很机智的，完全不是按稿子的。书中讲到了关于故乡、家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忘却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家乡和故乡是回不去的？因为它是在记忆中存在。记忆是个什么东西？记忆不是什么都记住了， 而是你记住之后，经过忘记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记忆。所以他就引用了一句诗啊，说故乡是因为忘记才成为故乡的。为什么故乡回不去？因为你小时候啊，你很小，比如三四岁的时候，你看故乡的树，你看故乡的房子是很大的。 没错没错。 你再回去那印象不一样，你小时候很少吃糖，你吃糖印象是很深的，现在你天天吃甜食，你没有感觉。所以所有过去的印象都回不去了，因为那时候的你和现在你是不一样的。而更重要的是，你之所以在记忆中被美化了，是因为你忘却了一些无关的东西，甚至痛苦的东西忘记了，而美好的东西被留下来了。那什么东西能被留下，什么东西又被忘记呢？它往往是和你的情绪有关的。我们都知道，在心理上人是容易去压抑和忘记那些痛苦的回忆的。 所以留在你心里的故乡也好，或者说留在你记忆当中那块糖，或者小时候吃过的那一口肉，都格外的美好、美妙和香甜。 就好像我周围有朋友去婚姻这个办登记处，就办离婚的时候啊，不是办结婚，办离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领完证那一刻，突然两个人相视一笑，觉得好像面目没有那么可憎，你知道吗？就是当失去的时候啊，记忆会有一个美化的作用，那往往也是和失忆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不美好的东西已经被滤过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怎样能够让你的人生呢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能够心想事成，更加的充实，而且是特别好的充实，不是那种乱糟糟的充实的两本书。那么一本呢就是噔噔噔噔噔，刚才我们片花过后，我不知道大家的忘却力到底有多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吗？你觉得大家会记得住吗？ 大家如果连这都忘却了，我觉得这不叫忘却力的问题了，这个是。 好，我们继续来说忘却力啊。刚才呢，其实我们谈到的第一个概念啊，就是书中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了什么是忘却力。那么忘却力呢会产生哪些特别神奇的作用？那接下来啊，其实汪博士这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内容，您在刚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说过啊，就是啊，这书里面教大家就是哪些是应该忘却的，而哪些是应该保留，然后经过整理的。那是不是也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你应该忘却的？然后你剩下那些记忆你怎么去整理？但其实这个事儿吧，汪博士挺难的。你看啊， 谢谢啊， 特别特别特别 理解我了， 特别特别有问题的一个事儿。我为什么说这事儿特别难呢？就是在于吧，每个人心里的标尺都不一样。咱们就举一特别简单的例子，刚才汪博士说到了去这个 故乡。 故乡之外的另外一个事儿，两人领离婚证的时候，说到这婚姻和婚姻相关的事情，我也来说说和婚姻相关的事情。你看，有的人他不管是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他都有一个身高的要求。有的人就说你这身高得要求男方1.8米，女方得不能低于1.6米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明确的。但你知道有的人说的是什么吗？有的人说的他这身高得看着还行，得挺高的。有的人说这个人得这个要求他眼睛大啊，或者说皮肤白，说这眼睛得挺大的，说这皮肤得挺白的。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个标准。如果女方1.8米，那对于他来说这挺高的可不是1.8米，而是绝对要比1.8米高挺高的，对吧？如果这个女方是1米5米，那他要求的男性可能他说的挺高的，这1.8米就足够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是应该忘却的，这个标尺怎么去确定呢？这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书当中其实他谈了，但是我觉得他那样的一个语言不太足以描述清楚。所以汪博士，咱们怎么来说这个什么叫应该忘却的，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选择呢？ 我想起小时候啊，我记性也挺不好的，在我们班里面有一些女生。 我已经觉得你记性挺好的。 好吧，谢谢。那可能是说明你记性更差哈。小时候我们班里有些女生记东西记得特别好，所以有些知识性的考试的时候，她们就永远得的分特别高。我记得我妈妈就曾经鼓励过我哈，说有些人记性很好，但是他们属于机械记忆力比较强。就是他们对现象就像硬盘一样，能够有巨大的硬盘海量的存储， 但他们能够从这个现象中提取出规律吗？未必可以。我其实特别感谢我妈妈当时给我说这话啊。后来我跟别人好多人我就说，我说你们有什么你们就机械记忆力不好，他们说我歧视他们。但后来我觉得啊，就是光积累知识是不够的，就是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应该去掉，就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思考的能力。其实你每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人都会做很多的笔记，这些笔记如果不能变成你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不能变成你思维方式的一部分，那说明你可能没有忘却足够多的东西，你也没有记住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上大学说学基础课，有些基础课他会觉得没有用啊，以后我学这专业能用得上吗？但实际上每一门基础课训练的都是你某一领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如果这个事儿最终变成你能力了，哪怕你把现象都忘记了没关系，这个事情会一直伴随着你，你会终生受益。但如果你只有知识，那就麻烦了。书中特别讲到的做笔记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就觉得上课，哎，这老师讲太好了，做个笔记吧。现在网上各种书摘的笔记特别多，我不知道刘莎有没有看过，比如说三分钟带你读完什么，一分钟带你读完什么。 没错没错，还有甚至想要了解某某那个内容，给你三十秒，对吧？ 但是你发现真的看完了也就三十秒，对吗？你就记住三十秒。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真的分不同的这样的类型，有的特别好，我真的是通过了这样的三十秒啊，记住了那一本书。但有的吧，我真通过他那三十秒，我是彻底忘了那本书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写笔记啊，你会记下当时很多重点，你不能忘记。但是你到过一段时间再看的时候，你会可能发现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是更重要的。 没错， 这个作者他会做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听完了流沙说以后，我会记下十条笔记。那过到一星期之后，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会从笔记里摘出五条重要笔记。然后再过一星期以后，我会从五条重要笔记里摘出两条超级重要笔记。然后最后可能又摘出最后一条，就超级重要笔记。因为他说太多的记忆反而就没有重点，没有重点实际上你说明什么都没有记住。所以他为什么叫整理术呢？我看副标题，就是在你积累了很多东西以后吧，你最终挑那个最有价值最重要的观点记住，其实记住一个比写在纸上十个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我觉得汪博士刚才这个分析啊特别好，因为在书中呢，关于刚才我提的那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只用了短短的段话，哎，几句话就说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真的可能需要很多朋友呢去特别特别仔细的去思考。刚才这样的一个内容在书中是这样的一段的，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啊，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忘却观，重新认识忘却的意义。如果认识不到忘却催生个性化是创造性工作的基础的话，简直就是欠缺理智。忘却是一种力量，忘却力啊不具备破坏性，而是支持记忆力完成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前面我们老说啊，说这有的朋友说到了，说这忘却力那就都忘干净了呢，是不是就这样的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有前面汪博士的讲解，我相信你们已经能够明白了忘却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那汪博士谈到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因为就是这本忘却力啊，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本书《知性力》，它其实呢是已经是日本的一些大学的啊必修的一些课程了。那么在这当中有一些文字，就像我刚才念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其实读起来就是大家仔细的去琢磨肯定能懂，但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的一看就明白。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这两本书我都有这样的感受。 这里边有一些话吧，我觉得是那种感觉悬而未决，但是你貌似懂了，但是是不是真懂了？好像你需要去体会和思考一下。这个书的开本很小，然后行间距也比较大，留白也比较大，所以读出来比较舒服，就是你的视觉压力比较小。但是即使这么稀疏的文字呢，你要去理解真意反而可能是更难的一个。 对，这视觉压力小了，大脑压力非常大。 这个就讲到了书中专门还讲到了读书这件事儿。他说读书最重要的是中断，你看一段时间，你两三分钟或者二三十分钟的中断是非常必要的 啊。 其实就是整理了，你中断的时候就开始去粗取精，留下精华，其实这就减少了你把一本书都装到脑子里其实没有必要的。你阶段性的看十页二十页就去整理一下，就等于给自己打一个小包，提出一个重点，然后再往下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式。而且他说啊，如果读书一直不思考，就跟没读书一样，你就是个书呆子嘛。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中经常 告诉大家一件事，就不要成为掉书袋的人。 问题吧，就是汪博士，您刚才说的道理都挺对的，也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读书呢能够让人获得知识，知识能给人类以力量，大家都知道。但有的时候这个书吧，如果你看起来觉得哎挺轻松的，很多人都会特别愉快的愿意接受这本书。但有的书吧，虽然就是知识能给人以力量，但这书看起来可能需要思考特别多，或者有人觉得想的简直脑仁疼的话，可能这本书它就被别人给忘却了。所以您个人感觉这本书在您读起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大脑的压力大不大呢？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给这个书折了好多的角， 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有些话我真的可能一遍不能够完全理解，我要反复的去看。就像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时候，可能突然我脑子就会，如果有大脑扫描的话，应该是某个脑区突然激活，哇一下就说的过程中更明白了一些东西。比如书中就讲到了照相机拍照片记录是非常忠实的，当时瞬间所有的信息量，他拍摄的场景中凡是在画幅之内都会记住了。但是这样的照片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真正记忆的一个规律。我们大脑也会拍摄快照，但大脑拍摄快照绝对不是事无巨细都照进来的。 对，大脑只把他认为感兴趣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给留下了，剩下就都忽略了。 对，但是一个照片真正的生动感人，往往并不是说他所有的细节你都看到了，你觉得生动感人，往往就像记忆的加工是一样的，它抓住了能激动你情绪的部分，对你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因为你看到艺术作品之后，大脑的再次加工，看到场景再次加工，才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感人。 我先说一个我的感受吧，汪博士，我觉得您将来一定是畅销书的作者。我怎么觉得现在的这个忘却力，如果我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解读啊，我看起来不像之前那么有压力感了呢。 谢谢，所以说明我们的节目真的很有必要哈，成为大家读书的标配才好。 但是就特别担心我们在这说的这么好，但大家看起来觉得有点脑仁疼。我觉得我跟汪博士两类不太一样的人吧。汪博士看起来是如获至宝，我看起来就有点这个压力巨大脑仁疼。但是我也知道啊，知识就是力量，还是要再一次重申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内容。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迷失在这个知识之中哈，而没有能够去掌握和理解知识，我觉得可能就背离了我们获得知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也经常想，其实人能够通过读书带走什么，像我这样遗忘速度这么快的一个人，讲完以后可能我真的也就记住书中的一句或两句，或者一个点子，一幅插图，或者怎样一个词打动我。但我在想，那这样读书是不是很没有效率啊？那就讲到了我看忘却力的一个收获，我就会觉得该留下的东西就会留下，留不下的东西可能和你就没有起化学反应，那它被遗忘了也并不是那么可惜的事情。 或者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吧，就是该留下的肯定留下了，但是遗忘的那些呢，有可能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阅历的变化等等的变化吧，你觉得它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你的大脑就选择放弃它了。因为我们大脑的容量虽然很大，但是也有限，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就是新陈代谢一下，你说呢，汪博士？ 其实求知和忘却，这里边有句话啊，我一定要读给大家，我圈了个红圈，叫求知与忘却是互为表里的。哎，这个事儿我没有想过，就是说你去学习和你忘记其实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看一本书啊，比如你小时候教科书你全都记住了，你此生见到所有场景你都记录下来，这个人生可能信息量过载也蛮无趣的，你可能就不再有好奇心去追求新的东西。可是在遗忘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再次去追求熟悉的情境，你曾经经历的事儿，你曾经读过的书，可能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啊，你在五岁的时候读不懂的，你在十岁的时候又想起又好奇又不知道又去读，可能你每个年龄阶段你忘记再重读的时候读到的意思都不一样，就是忘却制造了再次相遇的机会。 感谢汪冰博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